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，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。你说感到万分沮丧，甚至开始怀疑人生。都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，你又何苦一往情深？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，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？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，在每一个梦醒时分。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，有些人